以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里是更为精彩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各位早安。回来了吧哈，至少听节目的此时此刻能听到节目的应该都在北京城里了吧。郝云的北京北京就送给你了，欢迎回来。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里也有脆弱，包容着你，包容着我，就像你我心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不曾疲倦过。快乐也有种时间无尽头，有点像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 好多朋友应该还在回程的路上呢，是吧？这真的只是我的猜测。我今儿出门7点都不到吧，结果整整开了1个小时，差点迟到。我是一路小跑，从停车场跑到办公室，再跑到直播间，一口气儿刚才还没倒上来呢。看来真的都回来了哈。这是一首充满北京风味的流行歌曲，是来自郝云的《北京北京》。我能想到同样说话唱歌的腔调也充满了北京味的歌手，那就是大张伟。那时候他还有一个乐队哈， 月亮弯弯， 算我过千分之一半，偶尔我也会犯两次说翻就翻，我过千分之一半，就算怎么艰难也要保持乐观，我过千分之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我阴魂不散，我过去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我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你要那个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微信公众账号上费尽海问说座位去了吧，来不及啊，刚跑到办公室赶紧塞了两口干粮哈，然后就往上跑，听到这首歌突然觉得好口渴，大家不要跟我这样啊，要好好的吃好早饭，要吃干粮，还要喝点果汁啊，牛奶、豆浆、豆腐脑都行，反正把自己吃饱了啊。 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等等慢慢慢，等等等慢吞吞， 在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等等在等啊等，青春变成鱼尾纹，等等在等啊等，失去灵魂的标本， 等等慢吞吞， 在等等慢吞吞，只是分一点成分不够， 我的请举手，在微信公众账号千纯，千万的千纯，后的纯上好多老朋友都在冒泡，都在举手。路上丹雷、丹妞、无名氏、张小跳、费劲，说句心里话 ，DZ 啊、还有沙漠七国解忧、张志文等等等等，早上好。 噔噔再噔啊噔， 该发生的没发生， 噔噔再噔啊噔， 再完美也不完整， 噔噔慢慢慢，噔噔噔慢吞吞， 把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 微信公众上好的朋友都说我举手啦，我举手啦。神仙说下一首是不是要来跟我左手一个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猜。 爱我的请举手， 爱我的请你点点头， 爱我的请举起左手， 我的请举手。莫蔚曾经说过，说他从来没有想说做一个什么样的歌，然后就会拿奖的机会就会很大哈。这不是莫蔚做音乐的动力，他希望他唱的那些歌是能打动人的，可以听很多很多年，可以一起来分享音乐带来的感动。不知道这首歌做到了没有？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是音乐加速度，在每个周末的早晨，让千纯用音乐为你烹制一道爱的早餐。索取菜单，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爱的早餐，有请刘美玲。 每个清晨睁开眼，你就在我的眼前，为你开心做份早餐，再累也不麻烦，生活充满了雨天，喜欢看你的笑脸，为你幸福做另一半，紧紧抱你手牵。我不是因为我爱上你，怎么体会爱情的甜蜜，描绘变成温暖的日记，是清醒与美丽，就算我有一些小脾气，你说 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奖闸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新朋友老朋友，继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冒泡，让我们跟随音乐一起出发吧，不亦乐队。 清晨的阳光慢慢温暖洒在我身上，想起了我们还有许多的梦在路上，忙碌的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梦的地方，停下追赶的新的声音 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来的方向，停下追赶的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 节奏好快，哦呦，听我们的节目都听成内行了耶。是的，今天因为是个工作日嘛，毕竟，所以给大家制造一些紧张的感觉，马上投入工作了，大家加油。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me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came. Glad you came. 来自 The Wanted, 英国的一个男子偶像团体哈。想要索取这首歌，像《致青春》这样来索取它的话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接下来来听这一首。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best. A.I.R. 这首歌叫做1234567，来自 F.I.R. 感觉是特别适合来点名的一首歌哈。除了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欢迎加入音乐加速度的大家庭。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我在后台等你哦。 五月的街头就像了暖暖到纽约，街道就像太阳的笑脸，小丑穿上了玻璃鞋，因为期待都被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正在加速当中。

微信公众账号上，千纯，你玩游戏吗？这位听友，我先回答你，我不玩。他说李白，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不自觉的就跟着唱了起来。唱啊唱啊，播放这种大家都可以唱的歌，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堵车的时候呢，可以在自己的小型车厢里当做一个小小的 KTV， 然后唱唱歌，排解排解堵车的不开心的情绪哈。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李白啊，歌里面这个形象非常非常的浪漫，现实生活中李荣浩也很体贴。前不久杨丞琳参加活动，好像说自己最喜欢的一条牛仔裤有5-6年没有洗了，因此呢受到少数网友的攻击哈，搞得杨丞琳就好不开心啊。前些天呢他发了一条长微博怼了这群网友，表示说自己不会生气，但是也要告诉大家不要因为自己不认同而扭曲别人，那况且这些事都没有伤害到其他人不是吗？然后马上啊，我们李荣浩就站边杨丞琳，表示说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来挑刺，所以不要在意。嘿，是不是很暖呢？ 我要选李白，装作也能当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微信公众账号上，张小跳说下期应该猜歌名，那岂不是太简单，每一首歌你们都能知道吧。而且我还提前公布了歌单，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厚的纯上，可以找到今天的全部歌单。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你每周末的 Little Sunshine。 你手里镶嵌的是哪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不会耍赖，脾气比你乖。我想我成为你心里的依赖，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知道我无法取代。我想要变成 Little Sunshine， 给你最最最简单的爱，像个小孩每天笑得的依赖，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知道我无法取代。我想要变成 Little Sunshine， 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听友说这首歌要不要这么甜呢、啊、是的，清新又很欢快，可爱又很调皮，这就是郭采洁在她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有一个郭采洁的忠实粉丝哈，他每周都会给我 update 郭采洁的一个最新近况，然后推荐他好多的老歌新歌给我听，让我不得不考虑说，哎，要不要在下一周安排一首郭采洁的歌呢？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郭采洁 Little Sunshine。 那这位听友如愿以偿了吧，希望你能听见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平稳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想想 那那那， 不时刻不经意的互相气就慢慢的啊，一瞬间突然爆炸，连自己都害怕。有时候摆得太过复杂，忍不住偷偷画。 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啊，三首歌名都是英文名啊，分别是 Moves Like Jagger, Don't Stop and Fade 啊，三位歌手分别是，哦，四位歌手分别是 Maroon 5, 不止四位，分别是来自 Maroon 5, Jolene, Steve Wonder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哦。 音乐快快车道，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 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前阵子有一首歌回响在大街小巷和很多的视频当中啊，歌手好像叫大壮，我怕我介绍下一首歌名的时候呢，大家会笑场，所以提前跟大家解释声明一下哈，这首歌虽然歌名一样，但是歌手是刚刚当了爸爸不久的张杰，我们都一样。 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光芒。这一路喜悦彷徨，不要轻易说失望，回到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 公众账号上新朋友西西的小方糖啊、梁晨啊都在索取歌单，我说了我们没有自动回复啊，发歌单今日歌单没有用的，然后点击主页查看历史消息，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才有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当然前提是你先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先找到我哈。有很多新朋友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有焦师傅、陈 Evy、 热血号啊、西西的小方糖，林甘愿、陈威、2947小光、莫魂、肖伟华、东燕、杨洋、任华武、 Carol、 May Wan， 还有 Hello 吕小强、张一朵、善缘西服、何成松啊、 Miss 唐、王继谦、LZ 2018、柠檬，哎，又是一个柠檬，我们已经有好多好多柠檬了哈。还有 Leo、 Raindrop、 西仔、汤寻、阿蒋姑娘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我们广告后节目继续。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

怎么会被忽略？一秒钟穿破了多少牛角尖？怎么会被发现？怕寂寞你就出现我梦里面？怎么会？怎么会？原来勇敢爱就难实现。 副歌部分又到了 ，Come on。 Yes, I miss you. Every day, I love you. Day by day, 爱面前谁都是七岁。我相信真的心热的泪堆的人难得的梦里面多。 面前谁都十七岁是一个真理，也是这首歌的歌名哈、啊，来自众所周知超会谈恋爱的 Elva 带来的。他唱情歌永远可以唱出刚出道时的那种少女感哈、啊，是一首高能甜蜜的歌曲，描述的应该是刚刚开始陷入互相有好感的那个暧昧的阶段吧，很甜蜜，像初恋一样哈、啊。让我们把这个阶段进阶一下，来到热恋趴好不好？永远十八岁，来自苏妙玲，同样的和 Elva 一样也是女中音啊，但是不一样的感觉。 风光已不在，难道就应该去感慨？快乐不只属于年少的时代，谁都可以随身携带。现在充斥你当年十八岁的帅，人潮人也崇拜惊讶的。下巴都掉了下来，十八岁的热情找回来，你有你的精彩，扭起了纯天然的快乐舞海，把已经伸了手的心门敲开，自信别乘风到腐坏，从来都不敢尝试创造意外，怎知没偶像的气派，请你永远都保持十八岁心态，不需要十分带让汗腺透气排毒代谢加快，八十岁的玩心也不改，把关节用力甩着整 feel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重拾你当年十八岁的帅，让超人也崇拜惊讶到连下巴都掉了下来，十八岁的热情找回来，你有你的精彩，扭起了全天然的快乐舞海，让你不堪负载，是时候清空你脑袋，自己对自己吝啬不够慷慨，快乐怎么能挤进来，放下包袱别再等待，都临风早就趁现在，永远都十八岁的帅， 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 说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我说是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 总是要遮住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就像未知远方，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而我这一错再错，离开你也是错，我只能这样做。也请你原谅我这样做，我们曾经要学着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 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远方，给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 熟了吧？这首歌是台湾一个出现时间特别短暂，但是特别辉煌，一上来就直接开演唱会，然后还票房大卖的纵贯线带来的《公路》，绝对的是一首车载音乐哈，男生的听歌软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首歌吧。继续来听另一个超受欢迎的团体 One Direction， They Don't Know About Us。 People say we shouldn't be together, too young to know about forever, but I say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talking about. This love is only getting stronger, so I don't wanna wait any longer. I just wanna tell the world that you're mine, girl.Was a believer. Every kiss gets a little sweeter. It's getting better, keep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girl.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things we do.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I love yous. But I bet you if they only knew, they would just be jealous of us. They don't know about us.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首歌听一半吧，马上进30秒的广告哈，广告后马上回来。搜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Smart 要态度

一把大提琴，然后可以流淌出特别美妙的旋律。小娟的矜持唱出了和王菲截然不同的味道，希望你会喜欢。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接下来再听一个另外一位很有个性的女生。我觉得这首歌最好听的就是这一句了，没有没有，也很好听了。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这首 Who Says Selena Gomez。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周末当然要锁定我们了。 Who Says I Do。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2度。今天本市天晴气爽，风轻云淡，空气清新，气温继续回升，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并且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近日，歌手袁娅维在发行全新专辑首播主打《别废话》之后，趁热打铁推出了新歌的同名 MV， 掀起一股视听风潮。作为新专辑当中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别废话》的前奏响起就被一股复古的气氛笼罩。有别于市场上常见的曲风，流畅的旋律起伏是一首别具一格、充满态度又很有力度的开篇歌曲。歌手精疲携手超越的全新单曲《江湖道义》正式版发行，点滴之间洋溢着满满的兄弟情。《江湖道义》朗朗上口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触动着歌迷的心。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用一首歌来表达对兄弟的深厚情谊，精疲和超越共同演唱的这首《江湖道义》正式版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近日，男子偶像团体 ZeroG 梦想男团受邀亮相上海时装周，队长蒙恩领衔多位成员，凭借时尚的造型成为品牌宠儿，备受现场媒体和观众的关注。时装周上，蒙恩以一套蓝色的运动夹克与黑色长裤，内搭黑色印花 T 恤，演绎舒适休闲风。ZeroG 祖淮携师弟思然、陈辉、肖波、宇杰入场看秀。五人虽然以统一的运动风格亮相，但是诠释了不同的时尚运动态度，引领了新一代的年轻人运动穿搭的时尚潮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接下来是一首法语歌，你可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我可以提前来提醒你，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有几处地名的发音，米卡唱得特别 sexy， 所以记得要调高音量哦。 C'est ce qu'il fait. Le voilà qui veut ma peau, qui me tatoue dans le dos. Des serpents, des cœurs en feu. L'amour, c'est ce qu'il veut. Pour ce soir, je fais le tour de la terre jusqu'au Congo. Je m'enfuis dans le désert du Sahara, tout en haut du sommet de l'Himalaya.Sous la lune à Cuba Mais l'amour 你吧，来自 Mika L'amour fait segle vous， 爱情啊，你真是太任性了。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有请杨千嬅带来一首广东话的歌曲《处处吻》。 在拨弄这转线游戏，跟他激阻，他与他在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交一个人。近你拯救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偷一个心，一吻便杀一个人。一寸敏感，一寸金，一秒几区的旅行。有上亿个人在地球上努力的亲吻，你那习惯散播给众人，在地球上为习骗及世人。你热爱别离，再合再离，是花瓣献技，叫花粉遍地。哦哦，你在拨弄这转线游戏，跟他激阻，他与他在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秒便交一个人。看你拯救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偷一个心，一吻便杀一个人。一寸敏感，一寸金，一秒几区的旅行。属于快过程，下过他，他吻他，他吻他，再亲你，直初写旅程，多得你这十四。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交一个人。给你拯救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偷一个心，一秒便杀一个人。一寸敏感，一寸金，一秒几区的旅行。 处处吻来自杨千嬅和我。 音乐快快车道。 I just wanna run, hide it away, run because the chasing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 fire.Gather up the nerve, I'm packing up my bag. It's more than you deserve.

牵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的美化。 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 Downtown Fiction I Just Wanna Run、 李克勤、护花使者以及张韶涵头号甜心。这首歌是收录在2007年他的第5张个人大碟当中的哈，当时张韶涵还特地剪了一个俏皮的短发的公主头，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而这首歌的谱曲是他当时的姐妹淘范玮琪，最近啊被这两人的新闻弄得是狂轰滥炸，然后还有陆续其他的歌手被不断的牵涉进来。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粉丝都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啊，不要参与这些是是非非。你喜欢这个歌手你就听他的歌，你喜欢这个演员你就看他的戏，那至于明星在自己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其实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喽。 音乐快快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这个男歌手现在似乎没有太多的大动作，但曾经还是风头无两过的，好多人觉得他当初是拼爹上位嘛。但是在任何领域这种现象应该也是很普遍的，对不对？重要的是他入行之后没有啃老，哎，他踏踏实实的唱歌，磨练唱功还有技巧。19年前的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还是很惊艳到我的，我们一起来听郑中基1999年专辑的同名歌曲《我真的可以》。 霓虹之夜就到我怀里，好好的睡一回，别走太远，爱是会被距离拉断的线。我多想上世纪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不想再去哪里。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 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 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 费劲说怎么在节目当中形容听到郑中基的歌呢？跪谢。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洪恩仲说，他说把车停好了但是舍不得下车。没关系啦，只要下周末你还能早起，一样可以听我们下周的音乐加速度的直播。 满身心碎让你我无处而躲逃的演员，爱的黑切，凭什么让人找不到诺言？不忍让你看我哭，所以用手抹上你的泪眼。我确定你会相信我的，才会这样的等。我真的可以 戒了吧， 变了样， 忘了他。 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总是叫人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